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岁月中间，我们刚听到一个来自周杰伦的《七里香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刘美玲的《Lucky Star》。 有路的灯很清亮啊，往你的血流还染色，有什么秘密没说，就让这微风写成歌。翻着布那双眼人好像刻刻在笑我们，我发现你耳朵慌乱，但不是气温。我像那个戏说的悄悄话，你偷听到了吗？ My lucky lucky star， 当满天星星对你眨呀眨，你接受到了吗？就爱你亮的那么灿烂，不像话。 My lucky lucky 又瘦又好看，包里呢都是自己努力赚来的钱的时候呢，你会恍然大悟，哪有时间患得患失，哪有时间猜东猜西，哪有时间揣摩别人，不迷茫，不依附，有自尊，这个就是你的底气了。来听到的歌 By Two， 爱呀爱呀。 把爱留在身边，窗外有个蓝蓝的天，落叶那一瞬间记得多穿一件，雨天过了一天，我的日记却平奄奄。我们隔得太远太远，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？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

想你，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回惜，人纷纷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又有怎么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会流痴，会流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无可退？我如何面对？人纷纷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无可退？曾经深情，你给了谁？ 现在放下没关系，大大方方的承认，坦坦荡荡的接受，因为你知道你总有一天能够放下，所以呢，在这之前带着什么一路前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，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那听到的歌 SHE 的保持微笑。 有一个朋友悲伤的心，他哽咽着问我哪里有爱情，心疼的把它搂在怀里，说不哭不哭，我却先红了眼睛。失恋在这城市里的出口气，天使又一再失约，从来没降临。让我们保持微笑，给寂寞的人一些依靠。我们要保持微笑，给孤单的人一种轻轻的拥抱。

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其实他无力向你去闹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地裂锁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爱女人的好，只有在她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爱女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出不出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如果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哭了，请珍惜他们对你的信任。哭并不是告诉他们有多么软弱，而是证明他们不怕在你的面前软弱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徐怀钰的《爱是一道光芒》。 幸福是柔软的围巾，贴着我放松的身体，轻轻地，甜甜地说着美的秘密。你有花朵的香气，带着我幻想中飞行，柔柔地，绵绵地融化了我的心。爱是一道光芒，在高高天上，我抬头望，是你的脸庞，你眼中的笑。 幸福是你。 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 Because of You 是台湾小天后蔡依林翻唱的美国组合的同名歌曲。周杰伦为游戏创作了主题曲《英雄》，但是呢，副歌部分旋转跳跃你闭着眼和蔡依林的舞娘副歌只差一个字，就连旋律都非常的相似。歌曲一经发布就引发热议，更有网友调侃昆凌还是别听了吧。接下来听到蔡依林的 Because of You。 It's all

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。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，或致电0316-3725-888。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，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余味无穷，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，人间岁月。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 看场 IMAX 电影。 Señor Pretorio, ¿de dónde son? No lo son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 Air 块行驶的征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苏伦音响。 晴空下，随着微风流浪，纸飞机飞过，一整片温柔彩霞。你说走吧，一起去流浪，当作我们的蜜月旅行吧。你像太阳，总贴心温暖，是你给的爱，那么深刻又实在，天真浪漫，星空下烛光万彩，世界因为你散发着光彩。 像春天的花香，是想念的一样，快悄悄开花绽放。夏天闪闪月光，冬天的小雪花，穿起衣服，爱情的模样。一阵风吹起浪花，编织我的白纱，等到暖暖月光亲吻泛红的脸颊。爱那么轻松自然，有爱就不孤单，呼吸多简单。你是风轻轻吹散我心头的纷乱不安，阳光多么温暖，爱像片蔚蓝大海，绕着我们旋转，飞扬的裙摆，爱的好简单。 是孤单，呼吸多简单。你是风轻轻吹散我心头的纷乱不安，阳光多么温暖，爱像天外人大海外，让着我们牵着飞扬的裙摆，爱得好简单。做你的日光，恋人分不开，哎呀呀，做我的日光，恋人不分开。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许哲佩的日光恋人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带来的跟自己合唱。

私人音响。 对你说他错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。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？都说你他错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？你们多久没见？连我跟他的身影也看不到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为情我、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。是注定还是巧合？谁是马格列特？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。你们发生什么？还是你欠了他什么？有什么舍不得？他不住这里，你却非找他不可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耐寂寞？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。 有人说，经常删朋友圈和你微博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一秒高傲冷漠的自己讨厌上一秒愚昧矫情的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林俊杰的《原来》。 街灯伴住我眼前下一步，化妆的影子嘲弄的回顾，话亭仍留着你的话，一句话掉一滴泪，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？原来最感动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，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，我不懂得如何对你爱你，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，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，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觉。 情竟是没有情绪，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，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，影子讽刺的歌我难分难离，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想那么想你，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，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， 不要像个落难者告诉所有人你的不幸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，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，真正理解你的没有几个，大多数的人都会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偷看你的笑话，你能够做到的就是呢，把秘密藏起来，然后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强大。接下来我们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是庄希妍《以后的以后》。 风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，曾经抵死纠缠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，我还站在你离开离开的路口，你既然无心也该放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留一生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怨恨，没有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我来收，以后的以后你是谁的某某某，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，没有你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。

守着友谊的姑娘，守护着你呀，在一起好吗？不分开好吗？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年长，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我了，心里总是碎碎念，像个妈妈关心我，这个车厢还总是一年人经过着，我们都没长大，因为早已习惯这样被你黏着。亲爱，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？眼眸两端的我们距离有多远呢？只要想到会想见的心就是甜甜的。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，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，有一种感情比恋爱更让人甜蜜，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，有一种感情任时间过去抹不去，有一个人在这在那也不舍得离开，期待我远去。 我们比恋人更快情人无止境，我会兜风处处只想与你在一起，比恋爱更年就是彼此被融化的心，一点一点点滴的注入生命里，只喜欢深感牺牲进入我们内脏里，敞开了心让孤独再没有意义，比恋爱更难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，有剩的时间寻找就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103.3 品味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永远别忘了当初带你出道给你机会的那个人，即使有一天他做的不对你心，也不要埋怨对方的不好，常怀知遇之恩，感谢他给了你丰富自我的机会，如果忘初心了的话，麻烦你自己努力的找回来，保护那颗感恩的心，感谢生命当中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人。来听到的是李健，当有天老去。 当有天老去，你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，童年的阳光，轻柔的细雨，还有微不足道的我，在你生命闪现。这匆忙的一生，化成几个瞬间，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，在浩瀚的人海，你曾飘向何处？就像两朵浪花，我们相遇后分开。有天老去，我会想起你，在明媚的五月下，你如花开放，这已经足够，细雨般温柔，那个背影不都是渐行渐远，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，总在某个夜晚

笑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剑寒梅傲立雪夜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 方记忆并不多，无非是幼时迷恋电视剧的时候记下的几首主题曲，不了情，我爱上你给的痛，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慢火车。你的名字常常的被提起，而不知道你的模样，闭上眼，时间的列车就在你的耳边驶过，让自己在万方的歌声当中得到了解，得到原谅，得到安慰。 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，就算泪会流，气会喘，也是最美的挑战。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，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，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。如果一路有怪兽，你我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，而你的眼神是不会的爱变，永远的灿烂。如果一路有怪兽，风雨也要牵住你最温柔的目光，而你的笑容让心酸被我勇敢。 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我是梧桐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累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挖起来，图个痛快，看不惯朋友有难，谁还冷冷的围观，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，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可能让我来填满，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，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，关心常在，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你世界感来，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，重新的呼吸简单，深深的慢慢的，朋友只要你没不能压得找不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，热热带身陪你感慨，照片那年大自然陪着你，相信你，我决定。